《资治通鉴》卷第66，汉纪58，孝献皇帝新。建安14年春3月，曹操军至谯，孙权为合肥，久不下。权率轻骑欲深往突敌，长史张宏谏曰：“夫兵者凶器，战者威势也。今麾下是盛壮之器，乎强暴之虏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。虽斩将千骑，威震敌场，此乃偏将之任，非主将之宜也。愿意奔御之勇，怀霸王之计。”权乃止。曹操遣将军张喜将兵解围，久而未至。扬州别驾楚国蒋济密白刺史，委得喜书云：“部骑40000已到鱼楼，前主簿迎喜。”三部使机书遇城中守将，一部得入城，二部为全兵所得。权信之，据稍为走。秋7月，曹操引水军自窝入淮，出淝水，军合肥，开韶碑屯田。冬10月，荆州地震。12月，曹军还谯。庐江人陈兰梅城据前路畔，操遣荡寇将军张辽讨斩之，因使辽与乐进、李典等将7000余人屯合肥。周瑜攻曹人遂余，所杀伤甚重，人伪城走。权以余领南郡太守，屯据江陵，程普领江夏太守至沙县，吕范领彭泽太守，吕蒙领浔阳令，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，会刘琦卒，权以备领荆州牧。周瑜分南岸地以己备，备立营于油口，改名公安。权以妹弃备，妹才杰刚猛，有诸兄风，势必100余人，皆执刀势力。备每入，心肠凛凛。曹操密遣九江蒋干往说周瑜，干以才辩独步于江淮之间，乃布衣革巾，自托私行一隅。于出迎之，立谓干曰：“子亦良苦，远涉江湖，为曹氏做说客也。”因言干与州官营中，行事仓库军资器仗器，还饮宴，视之侍者服侍珍玩之物。因为干曰：“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意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行既从，祸福共之。假使苏张更盛，能移其意乎？”干淡笑，终无所言。还白操，称于雅量高志，非言辞所能见也。丞相院何洽言于曹操曰：“天下之人才德各殊，不可以一节取也。简素过中，自以处身则可，以此格物，所失或多。今朝廷之意，立有着新衣、乘好车者，谓之不清；形容不适、衣裘必坏者，谓之廉洁。 致令士大夫故侮辱其衣，藏其余服。朝府大吏或自窃胡孙以入官寺，夫立教官俗，贵处中庸，唯可计也。今崇一概难堪之性，以简殊途，免而为之，必有疲瘁。古之大教，务在通人情而已。凡积诡之行，则容淫为矣。操善之。15年春，下令曰：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，不可以为唐薛大夫。若必连事而后可用，则其还其何以罢事？二三子其左我名扬侧漏，唯才是举，无德而用之。2月以四朔，日有食之。冬，曹操作铜雀台于邺。12月己亥，操下令曰：孤使举孝廉，自以本非研学知名之士，恐为世人之所烦于，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，故在济南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是以为强豪所愤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乡里。时年纪尚少，乃于桥东50里住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涉猎，为20年归，待天下清，乃出世耳。然不能得如意，征为典军校尉。亦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使题幕道言：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，此其志也。而遭执董卓之难，兴举义兵，后领兖州，破降黄金30万众，又讨击袁术，使穷举而死，摧破袁绍，削其二子，复定刘表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义望已过矣。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或者人见孤强盛，有幸不信天命，恐妄相忖夺，焉有不逊之志，每用耿耿，故为诸君臣道此言，皆干戈之要也。然欲孤便而委捐所点兵众，以还职事，归就武平侯国，实不可也。何者？常恐己离兵为人所获，既为子孙计，又己败则国家轻微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。然兼封4县，10户3万，何得堪之？江湖未静，不可让位，至于一土，可得而辞。今上还杨甲、浙、苦3县，户2万，但使5平万户，且以分损傍役，少减孤之责也。刘表故立事多归刘备，备以周瑜所己地少，不足以容其众，乃自意经见孙权，求都督荆州。于上书于权曰：刘备以枭雄之姿，而有关羽、张飞、熊虎之将，必非久屈为人用者。余为大计，以喜备至吴，胜为助攻事， 多其美女完好，以娱其耳目，分此二人各至一方，使如愚者得协与攻战，大事可定也。今委割土地以资业之，据此三人聚在江邑，恐蛟龙得云雨，终非池中物也。吕范亦劝留之。权以曹操在北，方当广揽英雄，不从。备还公安，久乃闻之，叹曰：天下智谋之士，所见略同。使孔明见孤莫行，其意亦虑此也。孤方危急，不得不往，此诚险途，待不免周瑜之手。周瑜一惊，见权曰：今曹操新败，忧在复心，未能与将军联兵相试也。其与奋威俱进，取蜀而并张鲁，因留奋威固守其地，与马超结缘，与桓宇将军据襄阳以促操，北方可图也。权许之。奋威者，孙坚弟子奋威将军、丹阳太守于也。周瑜还江陵为行庄，于道并困，与权坚曰：修短命矣，诚不足惜，但恨威至未斩，不复奉教命耳。方今曹操在北，将意未静，刘备既遇，有似养虎，天下之事未知终始。此朝是干时之秋，至尊垂虑之日也。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待于唐所言可采，于死不朽矣。卒于巴丘。权闻之哀痛，曰：公瑾有王佐之资，今乎短命，孤何赖哉？自迎其丧于芜湖。余有一女二男，权为长子登娶其女，以其男荀为冀都尉，弃以女；胤为兴业都尉，弃以宗女。初，余见友于孙策，太夫人又使权以兄奉之。是时，权未为将军，诸将宾客为礼上简，而余独先进敬，便执臣节。程普颇以年长，硕领五余，余折节下之，终不与教。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，乃告人曰：与周公瑾交，若饮醇老，不觉自醉。权以鲁肃为奋威校尉，待于领兵，令程普领南郡太守。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，与共拒曹操，权从之，乃分豫章为鄱阳郡，分长沙为汉昌郡，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，鲁肃为汉昌太守，屯潞口。初，权谓吕蒙曰：卿今当涂掌事，不可不学。蒙此以军中多误。权曰：孤岂欲卿至京为博士耶？但当涉猎见往事耳。卿言多误，孰若孤？孤常读书，自以为大有所益。蒙乃使就学，及鲁肃过浔阳，与蒙论议，大惊曰： 请今者才略，非复无下阿蒙。蒙曰：士别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，大兄何见士之晚乎？素遂拜蒙母，结友而别。刘备以从事庞统守耒阳令，在县不至，免官。鲁肃谓背书曰：庞士元非百里才也，实处至中别驾之任，是当斩其祭足耳。诸葛亮亦言之。备见同与善谈，大弃之，遂用统为至中，亲代亚于诸葛亮，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。初，苍梧士燮为交趾太守，交州刺史朱福为夷贼所杀，州郡扰乱。燮表其第一领合浦太守，韦领九真太守，吴领南海太守。燮体气宽厚，中国士人多往依之，雄长一州，天在万里，威尊无上，出入一味甚盛，镇服百蛮。朝廷遣南阳张金为交州刺史，金号鬼神氏，常着将帕头，古琴烧香，读道书，云可以助化，为其将屈景所杀。刘表遣零陵赖公代金为刺史。是时苍梧太守始皇死，表又遣吴惧代之。朝廷赐燮玺书，以燮为绥南中郎将，董督七郡，领交趾太守如故。俱与公相师，俱举兵逐公，公走还零陵。孙权以鄱阳太守林怀布置为交州刺史，士燮率兄弟奉城节度，吴惧外附内围，至诱而斩之，威声大振。权加燮左将军，燮遣子入质，由是岭南使服属于权。十六年春正月，以曹操世子丕为武官中郎将，至官署为丞相副。三月，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，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，与繇会。仓曹属高柔谏曰：大兵西出，韩遂马超疑为袭己，必相煽动，宜先召集三府，三府苟平，汉中可传檄而定也。操不从，关中诸将果疑之。马超、韩遂、侯选、程银、杨秋、李堪、张衡、梁兴、程颐、马玩等十部皆反，其众十万，屯聚潼关。操遣安西将军曹仁督诸将拒之，敕令坚壁勿与战，命武官将披留守夜，以奋武将军程昱参披军事。门下都广陵徐宣为左护军，刘统诸军。乐安国渊为居府长史，统刘氏。秋七月，曹自将姬超等，义者多言：关西兵袭长矛，非精选前锋不可当也。操曰：战在我，非在贼也。贼虽袭长矛，将使不得以刺， 诸君但观之。八月，操至潼关，与超等加官而军。操即驰之，而遣遣徐晃、朱灵以部骑四千人渡蒲坂津，据河西为营。闰月，操自潼关北渡河，兵众先渡，操独与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。马超将部骑万余人攻之，使下如雨。操犹据胡床不动。许褚扶操上船，船工中刘石死。褚左手举马鞍以避操，右手刺船。校尉丁斐放牛马以耳贼，贼乱取牛马，操乃得渡。遂自蒲坂渡西河，寻河为甬道而南。超等退据渭口，操乃多设疑兵，前以舟载兵入渭，为浮桥。夜分兵结营于渭南，超等夜攻营，伏兵击破之。超等屯渭南，遣使求割河以西请和，操不许。九月，操进军，西渡渭。超等朔挑战，又不许，故请割地，求送人子。贾诩以为可为许之。操复问计策，许曰：“离之而已。”操曰：“解。”韩遂请与操相见，操与遂有旧，于是交马与遗时，不及军事，但说京都旧故，俯首欢笑。时秦胡观看，前后重踏，操笑谓之曰：“尔欲观曹公也，亦犹人也，非有四目两口，但多智耳。”既罢，超等问隋公何言，隋曰：“无所言也。”超等疑之。他日，操又与隋书，多所点窜，如隋改定者，超等欲疑隋。操乃与克日会战，先以轻兵挑之，战良久，乃纵虎骑夹击，大破之，斩程颐、李堪等。隋超奔凉州，杨秋奔安定。诸将问操曰：“初贼守潼关，渭北盗缺，不从河东击平邑，而反守潼关，引日而后北渡，何也？”操曰：“贼守潼关，若无入河东，贼必引守诸津，则西河未可渡，无故胜兵向潼关，贼西众难守，西河之备虚，故二将得善取西河，然后引军北渡，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，以二将之军也。”连车数诈，为甬道而南，既为不可胜，且以示弱，渡渭为坚垒，鲁智不出，所以交之也。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，吾顺言许之，所以从其意，使自安而不违背。因蓄士卒之力，一旦击之，所谓急雷不及掩耳，兵之变化，故非一道也。十，关中诸将每一步道，操辄有喜色。诸将问其故，操曰：“关中长远，若贼各依险阻，争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， 今皆来急，其众虽多，莫相归服。君无事主，一举可灭。唯公差异，吾事已喜。冬十月，操自长安北征阳丘，为安定。丘降，复其爵位，使刘抚其民。十二月，操自安定还，留夏侯渊屯长安，以议郎张济为京兆尹，即招怀流民，兴复献邑，百姓怀之。隋超之叛也，弘农平邑献邑，多应之。河东民独无一心。操与超等加位为君，君时亦养河东。及超等破，余续赏二十余万斛。操乃增河东太守杜基至中二千担。扶风法正为刘璋军役校尉，璋不能用，又为其周礼据侨客者所比，正意义不得志。益州别驾张松与郑善，自负其才，村张不足于有为，常窃叹息。松劝张结刘备，张曰：“谁可使者？”松乃举证。张使郑往，郑辞谢，杨为不得已而行。还魏松说备有雄略，密谋奉代以为州主。会曹操遣钟繇向汉中，张闻之，内怀恐惧。松因说张曰：“曹公兵无敌于天下，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，谁能御之？刘豫州使君之宗室，而曹公之深仇也，善用兵。若使之讨鲁，鲁必破矣。鲁破则益州强，曹公虽来无能为也。今州诸将庞熙、李毅等皆士公骄豪，欲有外溢，不得豫州，则敌攻其外，民攻其内，必败之道也。”张然之。前法正将四千人迎备，主簿巴西黄权谏曰：“刘左将军有萧明，今请到，欲以不屈御之，则不满其心；欲以宾客礼待，则一国不容二君。若客有泰山之安，则主有累卵之危，不若毕竟以待时清。”张不听，出权为广汉长。从事广汉王磊，自道悬于周门以见，张一无所纳。法正至荆州，因献策于刘备曰：“以明将军之英才，成刘穆之懦弱，张松、周之古功，响应于内，以取益州，有反掌也。”备疑未决。庞统言于备曰：“荆州荒残，人物殚尽，东有孙车骑，北有曹操，难以得志。今益州户口百万，土沃财富，诚得以为资，大业可成也。”备曰：“今只与吾为水火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宽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绝，吾以忠。每与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，奈何？”统曰：“乱离之时，故非一道所能定也。且坚若攻昧，逆取顺守， 古人所贵。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，何负于信？今日不取，终为人利耳。备以为然，乃留诸葛亮、关羽等守荆州，以赵云领刘盈司马，备将不足数万人入益州。孙权闻备西上，遣舟船迎妹，而夫人欲将贝子善还吴，张飞、赵云勒兵截江，乃得善还。刘璋敕在所供奉备，备入境如归，前后赠位以聚义祭。备至八郡，八郡太守严颜抚心叹曰：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。备自江州北由垫江水一浮，张帅部计三万余人，车胜帐慢，金光耀日，往会之。张松令法正白备，便于会袭张。备曰：此事不可仓促。庞统曰：今因会直之，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益州也。备曰：出入他国，恩信未著，此不可也。张推备行大司马，领司隶校尉。备亦推张行镇西大将军，领益州牧。所将力士更相知事，欢饮百余日。张增备兵，后加资己，使击张鲁。又令督白水军，备病军三万余人，车甲器械，资货甚盛。张还成都，备北道加盟，未及讨鲁，后述恩德以收众心。17年春正月，曹操还业。赵操暂败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，如萧何故事。操之西征也，河间民田银苏伯反，山洞幽蓟，武官将披欲自讨之。公曹长林曰：北方利民乐安厌乱，浮化已久，守善者多，银帛犬羊相聚，不能为害。方今大军在远，外有强敌，将军为天下之阵，轻动远举，虽克不武。乃遣将军假信讨之，应时克灭。余贼千余人请降，义者皆曰：公有旧法，围而后降者不赦。程昱曰：此乃扰攘之计，权实之疑，今天下略定，不可诛之，纵诛之，宜先启闻。义者皆曰：军事有专无请。昱曰：凡专命者，谓有临时之急耳。今此贼志在假信之手，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。批曰：善。即白操，操果不诛。继而文玉之谋甚悦，曰：君非图名于君计，有善处人父子之间。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实，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。操问其故，渊曰：夫征讨外寇，多其斩获之数者，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。河间在封域之内，尹等叛逆，虽克节有功，渊切耻之。操大悦。 下五岳鬼位，诸魏魏马腾夷三族。六月庚寅会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，明。马超等余众屯蓝田，夏侯渊击平之。夫贼梁兴寇掠平邑，诸县恐惧，皆寄至郡下。义者以为当一救贤祖。左平邑郑浑曰：“兴等破散，藏窜山谷，虽有随者，率协从耳。今当广开降路，宣谕威信，而保险自守，此事弱也。”乃聚利民至城郭为守备，牧民逐贼，得其财物妇女，食以七赏。民大悦，皆愿捕贼。贼之失妻子者，皆还求降。浑则其得他妇女，然后还之。于是转相叩道，党羽离散。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谕之，出者相继，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志，以安吉之。兴等惧，将余众聚夫城。操使夏侯渊助魂讨之，遂斩兴，余党西平。魂太之地也。九月庚戌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，义为山阳王，邈为济北王，敦为东海王。初，张宏以秣陵山川行胜，劝孙权以为治所。及刘备东过秣陵，亦劝权居之。权于是作石头城，徙至秣陵，改秣陵为建业。吕蒙闻曹操欲东兵，说孙权假濡须口立物，诸将皆曰：“上岸击贼，洗足入船，何用物为？”蒙曰：“兵有利钝，战无百胜，如有邂逅，敌不计促人，不暇汲水，其得入船乎？”权曰：“善。”遂作濡须物。冬十月，曹操东击孙权。董昭言于曹操曰：“自古以来，人臣匡士未有今日之功，有今日之功，未有久处人臣之事者也。今明公持有残德，乐保名节，然处大臣之事，使人以大事以己，诚不可不重虑也。”乃与列侯诸将议，以丞相以进爵国公，久息备物，以彰叔勋。荀彧以为：“曹公本兴义兵，以匡朝宁国，秉忠贞之诚，守退让之实，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曹由是不悦，即击孙权，表请欲烙君于桥，因折刘裕，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。操军相如虚，欲以及刘寿春引药而卒，欲性意修整而有智谋，好推贤进士，故时人皆惜之。陈光曰：“孔子之言仁也，仲矣。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地，令尹子文、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，皆不足以当之，而独称管仲之人。 岂非以其辅佐其桓，大计生民乎？其桓之性若苟至，管仲不修而相之，其志盖以非桓公，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。汉末大乱，群生涂炭，自非高士之才不能济也。然则荀彧舍魏武，将谁事哉？齐桓之时，周室虽衰，未若建安之初也。建安之初，四海荡妇，持土一民，皆非汉有。荀彧佐魏武而兴之，举贤用能，迅卒立兵，决击发策，征伐四客，遂能以弱为强，化乱为治，十分天下而有其八，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？管仲不死子纠，而荀彧死汉室，其人复居管仲之先矣。而杜牧乃以为，欲之劝魏武取兖州，则彼之高光，官渡不令还许，则彼之楚汉，即事就功毕，乃欲邀名于汉代，替之交道学强发聩，而不与同妾，得不为道乎？臣以为孔子称闻圣智则始，凡为始者，继人之言必有以闻之。然则彼魏武于高光楚汉者，始世之闻也，岂皆欲口所言也？用事贬欲，非其罪矣。且使魏武为帝，则欲为左命元公，与萧何同赏矣。欲不立此，而立于杀身以邀名，岂人情乎？十二月，有星备于五诸侯。刘备在加盟，庞统言于备曰：“今因选精兵，昼夜兼道，竟袭成都。刘璋既不武，有素无预备，大军猝至，一举便定，此上计也。”杨怀、高沛、张之名将，各仗强兵，据守关头。文硕有兼建章，使发遣将军还荆州。将军遣与相闻，说荆州有急，欲还救之，并使庄束外作归行。此二子既服将军英明，又喜将军之趣，即必乘轻骑来见将军，因此直之，进取其兵，乃向成都，此中计也。退还白帝，连引荆州，徐桓图之，此下计也。若陈寅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久矣。备然其中计。即曹操攻孙权，权呼备自救，备以章书曰：“孙氏与孤本为唇齿，而关羽兵弱，今不往救，则曹操必取荆州，转侵州界，其忧甚于张鲁。鲁自守之贼，不足虑也。因求一万兵及资粮。”张旦许兵四千，其余皆己办。备因激怒其众曰：“吾为益州争强敌，师徒勤瘁，而积财吝赏，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？”张松书与备及法正曰：“今大事垂立，如何视此去乎？”松兄广汉太守素恐祸及己，因发其谋。于是 张收展松，敕官庶诸将文书，皆勿复得与备官通。备大怒，诏张白水军都杨怀高沛，则以无礼斩之。勒兵径至关头，并其兵，进据涪城。十八年春正月，曹操进军濡须口，号部骑四十万，攻破孙权江西营，获其都督公孙阳。权率众七万御之，相守月余。操见其舟船器仗均无整肃，叹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，如刘景生儿子屯权耳。”权为奸与操说：“春水方生，公宜速去。”别止言：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操欲诸将曰：“孙权不欺孤，乃撤军还。”庚寅，诏并十四州，复为九州。夏四月，曹操至邺。初，曹操在谯，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掠，欲徙令进内，以问扬州别驾蒋济，曰：“昔孤与袁本初对军官渡，喜淹白马民，民不得走，贼亦不敢抄。今欲喜淮南民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是时兵弱贼强，不喜必失之。自破袁绍以来，民公威震天下，民无他志，人情怀土，时不乐喜，惧必不安。”操不从，继而民转湘京，自庐江、九江、蕲春、广陵，户十余万皆东渡江。江西遂虚，合肥以南唯有宛城。继后奉使异业，操迎见，大笑曰：“本但欲使避贼，乃更趋近之。”拜祭丹阳太守。五月丙申，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，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，又加九锡、大陆、荣禄各一，玄母二嗣，衮冕之服，赤系复焉，宣玄之乐，六艺之舞，诸户以居，纳币以登，虎贲之士三百人，府乐各一，同工一，同十百，卢公十，卢使千，俱唱亦友，归赞复焉。大于水。益州从事广汉郑度闻刘备举兵，谓刘璋曰：“左将军玄军袭我，兵不满万，士众未复，军无辎重，野谷士资，其计莫若进去巴西子同民，内浮水以西，其苍廪野谷亦皆烧除，高垒深沟竟以待之，彼至请战勿许，久无所资，不过百日必将自走，走而击之，此必擒耳。”刘备闻而悟之，以问法正。正曰：“长终不能用，无忧也。”张果谓其群下曰：“吾闻聚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避敌也，不用妒忌。”张遣其将刘圭、冷包、张仁、邓贤、吴懿等俱备，皆败，退保绵竹。亦义军降。张复遣护军南阳李严、 江夏废官，独绵竹诸军。言官亦率其众降于备，备军亦强，分遣诸将平下属县。刘归张仁与张子寻退守洛城，备进军围之，仁勒兵出战于堰桥，军败，仁死。秋七月，魏始建社稷宗庙，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。初，魏公操追马超至安定，闻田银苏伯反，引军还。参凉州军事杨富言于操曰：“超有信步之勇，甚得羌胡心。若大军还，不设备，陇上诸郡，匪国家之有也。”操还，超果率羌胡及陇上诸郡县，郡县皆应之，为继承奉州郡以固守。超进歼陇右之众，张鲁复遣大将杨昂助之，凡万余人攻继承。自正月至八月，救兵不至。刺史韦康遣别驾严温出，告急于夏侯渊，外围数重，温夜从水中潜出。明日超兵见其计，遣追获之。超在温一城下，使告城中云：“东方无救。”温向城大呼曰：“大军不过三日至，免之。”城中皆泣，城万岁。超虽怒，犹以攻城久不下，徐徐更诱温，计其改意。温曰：“弑君有死无二，而卿乃欲令长者处不义之言乎？”超遂杀之。已而外救不至，韦康及太守欲降。杨父嚎哭谏曰：“父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立，有死无二，以为使君守此城，今乃何弃垂城之功，显不义之名乎？”刺史太守不听，开城门迎超。超入，遂杀刺史太守，自称征西将军，领兵州牧，督凉州军事。魏公操使夏侯渊救济，未到而祭拜。渊去济二百余里，超来逆战，渊军不利。堤王千万反应超，屯兴国，渊引军还。会杨父丧妻，旧超求嫁以葬之，父外兄天水江绪为辅仪将军，拥兵屯历城。父见绪及其母，须悉悲甚。绪曰：“何谓乃尔？”父曰：“守城不能完，君王不能死，以何面目以示息于天下？”马超背负叛军，虐杀周将，岂独父之忧责？一周士大夫皆蒙其耻。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，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。超强而无义，多信亦徒耳。婿母慨然曰：“多伯义为使君遇难，亦汝之父，岂独一山哉？人谁不死？死于忠义，得其所也。但当速发，勿复顾我。我自为汝当之，不以余年累汝也。”绪乃与同郡赵昂、尹凤、武都李俊等 合谋讨抄，又使人致计，即安定梁宽、安南赵渠，使为内应。抄取赵昂子越为质，昂谓妻义曰：“吾谋如是，势必万全，当奈越何？”亦厉声应曰：“削君父之大耻，丧原不足为重，况一子哉？”九月，父与婿进兵入鲁城，昂奉据岐山以讨超。超闻之，大怒。赵渠因绝税超，使自出击之。超出，渠与梁宽必继城门，尽杀超妻子。超进退失据，乃袭历城，得婿母。婿母骂之曰：“汝背父之逆子，杀君之劫贼，天地岂久容汝，而不早死，敢以面目示人乎？”超杀之，又杀赵昂之子越。杨父与超战，身披武疮，超兵败，遂南奔张鲁。鲁以超为都将祭酒，欲弃之以女，或谓鲁曰：“有人若此，不爱其亲，焉能爱人？”鲁乃止。操封讨超之功，侯者十一人，赐杨父爵关内侯。冬十一月，为出至尚书、侍中、六卿，以荀攸为尚书令，梁茂为仆射，毛玠、崔琰、常林、徐义、何奎为尚书，王粲、杜袭、魏济、何洽为侍中，钟繇为大理，王修为大司农，袁焕为郎中令，行御史大夫事，陈群为御史中丞。袁焕得赏赐，皆散之，家无所处，罚则取之于人，不为教察之行，然十人皆服其轻。时有传刘备死者，群臣皆贺，为患独否。魏公操欲复肉刑，令曰：“喜陈鸿胪以为此行有可加于人恩者，欲使忠诚能申其父之论乎？”陈群对曰：“陈父既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于吃，本兴人策而死者更重，所谓明轻而食重者也。明轻则易犯，食重则伤民，且杀人常死，何于古制？至于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剪毛发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残事，盗者越其足，则永无淫放川渝之间矣。夫三千之属，虽未可悉复，若思数者，时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汉律所杀殊死之罪，人所不及也，其余待死者，可亦以肉刑。如此，则所行之与所生，足以相貌矣。今以吃死之法，以不杀之行，是众人肢体而轻人屈命也。”当时义者为钟繇与群一同，于皆以为未可行。操以军事未罢，故众议而止。